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是的，荣耀归于真神，他成就大事，请来借主耶稣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于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荣耀归于真神，荣耀本来是他的，我们也把荣耀归给他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书信经文，从彼得前书四五章，还有我们的福音书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十一节，荣耀这词出现十次。在今天的正道里面，我要总结这两段经文所说的关于荣耀，主要有四点。第一，这荣耀不是我们的；第二，这荣耀是上帝的；第三，上帝如何在世界上得荣耀；第四，我们将来会分享上帝的荣耀。我们现在一个一个看。第一，这荣耀不是我们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要看我们的书信，从彼得前书。这段叫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谦卑，也要受苦。五章六节说，你们要自卑，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。可以说谦卑是荣耀的相反。这段书信经文另外说的是跟上个礼拜的书信经文，也是从彼得前书所说的一样，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犯罪而受苦，就是不要因为我们杀人偷窃作恶和好管闲事而受苦，我们乃是应该因为我们做基督徒而受苦。当我们这样受苦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羞耻，我们倒要欢喜。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。这些有很多我们应该注意的。首先，我们要谦卑，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我们要不是明明的骄傲，我们常常就是假谦卑的，在外表上可以算是谦卑的，但是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态度还是很骄傲的。我们认为我们都懂，都有资格可以批评，可以判断其他的人。另外，我们要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而受苦，但我们周围的人甚至不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或至少虽然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我们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，所以他们当然不会逼迫我们。我们若没有以我们的言语行为为基督做见证的话，我们当然不会受苦。我们甚至就是因为我们好管闲事或做其他的恶而受苦。可以结论说，因着我们的罪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当然是没有荣耀的。像罗马书第三章所说的，世人包括我们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好，那是第一点，荣耀不是我们的。第二点就是荣耀是上帝的。我们今天这两段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看到这一点。首先，耶稣在约翰福音就是明明地这样说，他圣子和圣父是有荣耀的。在第五节，耶稣向他的父祷告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圣父和圣子从永远也到永远有荣耀。圣灵呢？我们的书信提到圣灵，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说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上帝的灵就是圣灵，是一位荣耀的灵，所以父子圣灵都是荣耀的。关于这点，另外我要你们注意到的是，耶稣在他向他父的祷告里面如何形容他的门徒得永生。他们得永生是谁的荣耀呢？是门徒的呢，或者是上帝的？ 现在请听，当我再念一次整段经文，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十一节。你们要注意的是，耶稣如何形容他的门徒得救，这是谁的成就，是谁得到负好这责任的荣耀。耶稣说了这话，就举目望天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，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，他们本是你的，你将他们赐给我，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。如今他们知道，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，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，他们也领受了，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，并且信你差了我来。我为他们祈求，不为世人祈求，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，因他们本是你的。凡是我的都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。从今以后，我不在世上，他们却在世上，我往你哪里去？圣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一样。好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门徒得永生是谁得荣耀？是谁成就的呢？我自己觉得很清楚，就是父和子。父把这些人赐给子，子接下就照父的计划赐给门徒永生，一切都是父和子的安排，也是他们所成就的事，这个大事。荣耀是父和子的，门徒自己没有可夸的。好，那是第二点，荣耀是上帝的。第三点是上帝如何在这世界上得荣耀。我刚才念的那段已经告诉我们好多。首先，耶稣他在他的祷告第一句，他就说，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。这个时候到了是指什么时候呢？就是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。耶稣那样受死，然后复活升天，就是圣子和圣父在世界上得荣耀的时刻。这是因为上帝就是一定要救赎我们罪人，他就是从这个而得荣耀的。之后在第四节，耶稣照样对他的父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什么事呢？就是这个救赎工作的事。耶稣在那几天就要完全成全他。我们罪人所需要的，我们骄傲的，喜欢判断别人的，好管闲事的，只有偷偷地做基督徒的罪人，我们所需要的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上帝在万古之先都已经安排好了，2000年前他也就做了。我们罪人得到救赎，上帝得到荣耀。另外，我们彼得前书的经文提到其他的原因上帝在这世界上得荣耀，是在第四章16节，那里说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。当我们基督徒宣扬这名，就是基督的名的时候，即使我们因此而受苦， 这就是在归荣耀给上帝。特别当我们宣扬上帝拯救人的福音的时候，这肯定在归荣耀给上帝，因为上帝就是要借着我们所分享的他大能的福音再拯救一些罪人。拯救人就是上帝荣耀的事，那我们就大胆地宣扬基督吧，归荣耀给上帝，即使我们受苦我们还是去做。讲到受苦，这就让我们回到第一点，荣耀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乃是谦卑受苦地过我们的日子。但是这受苦甚至这谦卑都只是暂时的而已。这就是我们第四点，我们将来会分享上帝的荣耀。这点是我们今天的书信所告诉我们的，五章六节说，你们要自卑伏在上帝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我们现在要自卑，但是将来到了时候上帝必使我们升高。那么这到了时候是指什么时候呢？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要欢喜，因为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。耶稣荣耀显现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，就是审判日世界末日的时候，当时我们会亲眼看到他的荣耀，我们也会欢喜快乐。也就是在那时候上帝会使我们升高，一直升到天堂去。五章十节也说，父上帝就是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那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得享基督的荣耀。圣经其他的地方也说的一样，比如说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，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还有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，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并且等候救主，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，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我们将来肯定会分享基督的荣耀。是的，我们会分享上帝的荣耀。那荣耀本来不是我们的，其实一直到永远都不是我们自己本身的，是上帝的。我们会分享他的荣耀，荣耀是上帝的，并且在他的荣耀里他救赎了我们这些罪人。他这样做也就多得了荣耀，因为我们被救赎了，我们将来也会分享他的荣耀。是的，真神我们的主成就了大事功，荣耀归于他，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，阿们。